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观众你们好，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了。咁十年嚟咧，我好多謝咁多位熱心嘅聽眾咧，去支持呢個節目。我就決定咧，神秘之夜咧就開始收月費。咁呢個決定咧，其實主要個目的咧，就唔係話一定咧要我哋要收好多好多月費，而係咧最重要就係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嘅聽眾咧，佢哋搏盡綿力啊，出即係去交個月費嘅時候咧，就令到呢個成個平台咧，佢哋交月費嗰個聽眾嘅數目咧就增加。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我就喺度咧，多謝大家呢十年嚟咧都給予神秘之夜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俾咗好多意見我哋，令到我哋喺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有更加多靈感去改善或者提高呢個節目嘅質素。多謝大家。 城邦论坛，陈云、梁锦祥， 翻嚟第二节啦。头先讲完嗰度，有一样嘢补充嘅就系咧，喺呢件事件过之后咧，日本建军嘅政治嘅形势咧会出现嘅，即系真真正正建军呢、這个，因为今次已经系出咗舰队同配合美国噶啦。咁你話日本即係建軍之後打唔打得呢個又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嚟嘅， 都好耐啦， 好耐啦，好耐啦， 十年啦， 係啊， 七十年。 同埋我有一個疑問咧，因為我自己諗咗好耐，我又唔識啦。咁我喺度咧就想問問即係呢啲觀眾，有冇人答俾我咯？就係、是、日本咧就喺大概即係上個世紀30年代已經開始做咗航母艦啦。點解中國做咁多年都做唔到？而家做而家呢只都仲要差，我真係唔係好明點解係咁樣。即係呢個都要揾啲軍事專家去答答我。即係點解佢做嘢航空母艦做得咁辛苦？唔好知嚇。好啦，咁今日即係第二節講嘅咧，就即係點講新鮮滾熱辣咧？就呢、這個就係美經濟消息，咁亦都可能係傳達。我覺得要做得去即係探到啊，就係、是、自由時報、自由時台灣自由時報大家知嘅啦，就係民進黨嘅啦。咁佢報嘅新聞一定有偏頗，但係都唔緊要嘅，都攞出嚟。就係、是、全中國馬，即係全馬雲租中國警管。咁而阿里巴巴嘅嗰、那個即係反應就話咧，佢喺日內亞咁樣。咁點解有呢個消息咧？咁呢個就值得即係讀一讀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安邦集團董事吳小輝傳出被逮捕之後，又有消息傳出中國富豪正人人自危，全阿里巴巴集團馬雲捲入經濟政變，遭禁止出境。博文社報導，所謂經濟政變是指2015年供中國股市買空的主要玩家和收益者，而被列入名單的中就包括安邦集團吳小輝以及之前失蹤的超級富豪蕭建華等人。由於事件正在擴大，在今年2月傳出百度的李彥宏遭禁止出境，最新的警管則是馬雲，估計還有很多富豪相繼出事。 OK， 好啦，即係呢個問題呢，其實就有一個相關嘅報道咧，我上個禮拜我自己節目有講嘅，就係咧，而家喺美國，即係美國知音嗰度咧，就訪問咗一個人叫 Miles Kwok 嚇，咁當然呢個就係冒充香港人嘅郭文貴。嗰、那個訪問途中咧，講到黃岐山佢入邊嗰啲貪污問題嘅時候咧，就中途被中斷。咁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嗰個喺中國入邊呢場權力鬥爭個仗咧，主要打喺個經濟領域入邊，經濟貪污呢個問題。咁呢個經濟貪污當然不能避免牽涉而家即係最有錢前嗰批人㗎啦，因為如果呢班人唔貪污，唔係透過政商勾結，佢基本上冇可能發達㗎嘛，冇可能咁發達㗎嘛。所以即係呢個消息咧，即係我哋不能盡信，但係咧呢個整體呢個現象咧，我覺得即係不能忽視嘅。咁啊，陳文，你同唔同意呢個睇法？係 啊，因為官商勾結先可以發達啦，特別呢啲互聯網啊，或者呢啲所謂嘅入門網站可以發得咁勁，而入邊有咁多麻煩，即係美國嗰邊又抽清到咁多麻煩，但係中國嘅暢通無阻咁樣，顯然係有好多地方係俾咗著數，或者係開咗燈、開咗綠燈啊，咁樣整咗啲，總之唔會理會佢搞啲乜啊。咁依家係 政治唔穩靜、唔穩陣，就會係捉呢啲嘢嚟搞，即係話肅清啦，肅清一啲匪黨，或者一啲其他敵對黨派，使到個習近平嗰個權力穩啲。另外可能係錢嘅問題啦，即係可能係信貸有事啊，或者要備戰啊，咁所以揾啲有錢佬嚟開刀。但係到呢個戰爭狀態喺入邊搞呢啲嘢而喐到呢啲富豪咧，呢啲都係唔應該有嘅嘢嚟嘅，都應該要忍住嘅。因為戰爭就最緊要係啲富豪肯俾錢，同埋係佢仲肯買你啊嘛。咁你喐到佢走嘅話，咁咪仲弊。 啊，就呢個咧，我哋都即係吸收歷史嘅教訓嘅，就係英國咧同嗰陣時同拿破崙打嘅時候咧係冇錢打嘅，因為俾成個人俾個拿破崙封鎖咗嗰、那個即係呢、這個海運嗰度嘛，咁啊出 bonds 咯，咁你出 bonds， 咁你梗係就係啲有錢人同你買 bonds 啊嘛， 即係金融，最後都係靠金融集資嚟到打，即係靠民間或者富豪嘅捐錢。 嗯，咁以前其實滿清嗰個時代都有嘅， 係嘛？試過， 即係打唔掂，我記得應該太平軍之後打唔掂，還收釐金， 係啊，收釐金，有時甚至之後就係仲會係報酬翻俾呢啲捐錢嘅商人，就俾翻啲官俾佢做啲虛銜啊，等佢哋喺屋企掛個大紅頂大嘅相啊咁啊。 嗱，呢個即係分析頭先同人講嘅，其實有相關嘅佐證嘅。前幾日咧就《華爾街日報》出咗一篇文章。佢呼籲人咧，唔好千祈唔好去投資一帶一路，就因為實際上中國已經出現周轉嘅問題啦。咁呢個周轉問題點嚟咧？就係因為佢將嗰個資源錯配咗，譬如話擺咗好多錢而家去呢啲中亞國家度，或者甚至緬甸度，係一個先都收唔翻，而且係不斷蝕錢。 啲俾人起未住，或者一來嗰啲投資係都唔係明智有回報嘅投資，啲好大氣 政治投資嚟噶嘛， 即係買對方嗰啲獨裁者嘅支持。咁依家人哋見導到俾中國導到俾美軍係或者美國係圍堵嘅時候，梗係唔買你帳啦，錢都唔還。 係啊，嗰、那個即係最戇居嘅地方就係你以為出咗錢之後買咗你嗰個政治嘅，咁跟住人哋嗰個政府倒台之後，你 係啊嗰啲，跟住變成一個協助獨裁者或者協助暴君。一个恶邻，即系恶邻居，仲俾后来嘅政府闹。 系啊，咁你慢慢就系话，而家你一带一路实际上就系抌钱落去咗呢啲无底洞入边噶嘛。而且你而家最大一样嘢，你而家要搵香港即系落氹。 系啊， 咁所以香港富豪咧就好醒目嘅。诶，口讲支持，哇！而家就做到咩啦？连即系搞时装个 Vivian Tam 啊，都走去即系踩一脚落去咁样。咁好明顯啦，呢啲其實就係即係表面上招呼你，但冇人真正 去 證明。 好似董建華時代嗰啲咩開發大西北咁樣，就都係去烏魯木齊走個轉，咁就飲下葡萄酒咁翻嚟就依然故我，錢就唔去嘅，人去咗錢唔會去嘅。 好啦，咁呢筆咧就即係香港人醒目啦。但係頭先有一個好重要嘅 term 咧，你同就係發生過呢個經濟政變呢個問題。 嚇 嗱，呢個經濟政變咧，同頭先我哋講嘅應該有少少關係嘅，就係咧唔夠錢啦，唔夠錢咪你買好科水咯， 啄商人啊！ 嗱，如果唔科水嘅話，就抄家咯。咁呢個同當年去喐阿和珅嗰陣時係 又 係 一樣 樣嘅， 草肥嘅貪官需要嘅時候就平時唔好意思收嗰啲税啊，貪官幫佢收咗，即係嗰啲賄賂啊、關節費啊嗰啲嗱，咁跟住就係只要係抄個貪官家咧嘅就。代表了一次的苛捐雜税又被他收了、 就即類似那個看法呢，其實我們早年已經講過了、我自己有一個比喻、就類似馬雲這些人呢，實際上是一個農場裡面養肥了的豬來的、他等其湯等其看幾時湯你的、你自己不想怎麼走路 呢、 就是你自己愚居的、因為呢講到尾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本這個有錢人資本家財閥甚至所謂企業家，佢同共產主義係唔相容噶嘛？你即係而家呢個情況下，只係一時間嘅一個大家利益上面嘅結合。當呢個利益有衝突嘅時候，嗰、那個有槍一定係搶有錢個人嘅啲財富噶嘛？咁你呢個咁簡單嘅道理都唔明咧，就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呢班人有錢係冇天理咯，真係係應該我哋有錢 係啊，冇警惕性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實在就係蠢，所以共產黨養呢班人做貪官。 呢個又啱，可能呢個又啱， 富豪如果唔係將起咗美住或者嗰啲資產調咗美國或者賤賣咗股份走咗咁啊，捉佢唔到。 嗱，所以你話無論點都好咧，香港個富豪咧。 我諗個 IQ 一定係高佢哋嘅，即係第一代啊。 嚇，第一代 個原因好簡單，就係當年咧見過共產黨點搞呢班資本家啊嘛，由上海到到一路到到而家即係香港，經歷過暴動，九七年暴動，喺今年就即係四十九年添啦。當其時李嘉誠啊、李兆，即係邊個四叔啊。以前的胡仲是見過共產黨怎麼搞法的嘛，所以這班人一定是對共產黨有極大極大 的戒心的。你就看到為什麼李嘉誠就是好一路跟你保持好好關係，但是講到這些要怎樣部署這些在海外，他全部一定全都做完的。但是中共的即係呢啲財閥、呢班馬雲、呢班係冇條件做呢樣嘢。 而且美國嗰邊都要防佢，因為唔知佢真定假，即係唔知佢真係親共定係假，即係策略上被逼要親共，所以佢喺外國嘅投資啊，或者係買兼並啊、收購嗰啲，人哋都會下下都會設防嘅，佢唔係咁容易將資產就轉走。 而且越嚟越呢個設防越嚟越嚴格啦。譬如話你買嗰啲即係稍為尖端少少嘅科技，人哋而家已經全部都唔俾你買啦。譬如話你要買邊度個港口，而家人哋都唔俾你買啦。不過咧，即係講翻轉頭，呢個咧，我有少少補充嘅。我覺得而家有少部分嘅中國嘅富豪咧，佢好可能已經做咗美國嘅針啦。即係隨時有啲咩冬瓜豆腐走到嘅時候，就美國就會去收留佢 嘅。睇錢份上啦。 啊，唔係咁呢個好合理嘅。即係部署嚟噶嘛，即係一定嗱，有錢人咧一定要 hedge 嘅，兩邊都要買嘅，即係所有能夠有 potential 佢將來執政嘅人或者有影響力嘅人，佢都買曬嘅。咁李嘉誠，我相信就做呢啲嘢咯嚇。好啦，咁講翻呢個即係經濟正面嘅問題啦。頭先我哋講咧就係一面嘅，但問另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呢班人有冇諗過佢哋要發揮佢嘅經濟上面，要買咗呢啲共產黨嘅官僚？去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儘管這個很幼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做。 有， 其實這個即是說來說就等於交保護費，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即可能他們 有一定的把柄去捉住這些大陸的官員。舉個例子，譬如這些巴拿馬文件啊， 類似這些，或者幫他們的子女是給了一些董事啊，或者給酬金啊，或者安插什麼職位，中間可能有些走私漏稅，或者有些不光彩的交易，亦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如果萬一是出事，就是將這些好像人質一樣就全部扔出去，扔出公海，或者將文件啊這些露出去，看你中共的權貴還可不可以見人民呢。 我們剛才提過，譬如說那個蕭建華在紐約時報那裡前一排有報道，就是他有幫粉散啊，即係散咗阿温家寶家族嗰啲貨噶嘛，即係同佢套現啊嘛。你咁跟你跟住你郭文貴個訪問就中途斷咗，就啱啱講到呢個反貪污嘅，即係旗手黃岐山佢自己點貪污法？係咁呢個就係而家即係嗰個即係中國嗰個情況啦。嗱，咁以前我哋做節目講過，就墨西哥係咁樣嘅，就係呢個反即係掃毒嗰啲負責。買毒品嘅， 毒品即係 反老粒嗰啲係負責老粒嘅，而家反貪污嘅負責貪污嘅，嗱呢個就係即係而家最即係個世界最荒謬嘅情況。 正於喺呢啲咁嘅獨裁國家，梗係正於此道嘅，先可以做到對付呢啲人嘅官啦。 係啊，咁所以嗱，而家你睇到就係嗱呢個可能亦都解釋咗點解咧。譬如前一排咧，就算我哋自己節目，我哋都有講《城報》啦，《漢江時》講到。張德江是國妖，咁你去到咧就應該係3月20號到嗰排咧，就啲嘢全部收曬啦，借曬啦。咁當其時，即係大家都好愕然嘅，有啲人做埋招啫，譬如舉個例，譬如黎則粉或者即係啲阿伯咧，啊講到即係如何如何如何，咁又係即係阿曾俊華係受到呢、這個，但係點解會借咗咧？到而家冇解釋。但係我覺得喺呢度睇到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實際上當其時嗰個權力鬥爭係真係出過呢件事。是想透過香港城報這個漢江洩這個喉舌去想去動張德江，但是到尾是動不到，因為你自己都有把柄被人捉住，即是你自己黃岐山那個都被人，現在郭文貴這個在我跟你發圍，是不是？所以剛才我們講的也是另外一個顯現，就是我們不知道這個消息真還是假，但是他體現到一件事，就是中共的權力鬥爭第一件事他不會短期之內會停，但亦都唔可以短期之內有人贏， 唔會 係處於一個膠着嘅狀態， 拉鋸膠着，甚至係鬥到出海外， 即係兜到出海外嘅媒體度，即係香港嘅城報啦，咁係美國嘅訪問啦，咁。 嗯，咁但係呢個膠著本身佢始終會出現一啲、即係前所未見嘅嘢，就係將中共嗰個腐敗嘅即係貪污腐敗嘅情況徹底暴露喺海外度。咁我唔明白一樣嘢，就係而家啲人去講愛國或者咩性。你看到根本基本上中共工程沒有一個外國，所有人都在那裡貪緊錢和部署緊怎樣將錢轉移去海外，所以 你香港就是擔當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它其中是即香港以作為一個、這個貪污 的黑錢轉移去海外的中轉站， 中轉站包括貪官和他們的親屬仔女、 所以呢、即基本上呢香港的身份證呢是而家變咗係一個即係呢啲貪官嘅護身符嚟噶嘛？嚟唔嚟過香港都好無厘頭，會有張香港身份證噶嘛？但係竟然冇人咁講咯，就係、是、究竟你香港嘅即係呢個海關啊，同埋呢個入境處究竟係做緊咩嘢咯？即係冇人喺立法會問嘅，點解呢啲人會攞到香港身份證啊？ 同埋出咗事之後，點解唔會徹查呢啲嘢？即係當年個投資移民係點批嘅？會唔會做過背景審查嗰啲咁嘢？ 嗱，我呢個我哋講過都唔止一次嘅啦、但係呢個實際上頭先我哋講緊個經濟政變嘅其中一個步驟嚟噶嘛，係透過香港呢度去輸出消息、輸出資金走。即係走私人口嘅轉移，其實係全部係透過香港呢邊做噶嘛。所以頭先陳文第一次講又好啱嘅，你玩死香港即係玩死你自己。 係啊，另外就係透過香港做咁多污糟邋遢嘢，仲喺度詆毀香港，仲埋都埋cut低下層啲福利咁樣。 咁有啲戇居到就係話呢度係咩要咩香港滅港獨啊港英啊港英走狗呢啲，你都睇唔到。你上面最高層其實就向透過呢度去生存， 冇一個相對自主嘅香港，你哋死曬嘅，會直接由中國跳去美國咁就定死都得啦。 唔係，如果係有咁嘅道路就好啊，即係唔使煩到我哋啊嘛。而家問題就係你搞到而家香港人開個户口都咁嬌麻煩，真係嘛？ 嚇咁有啲大錢出入啊，冇錢出入有問題啊，有大錢出入嘅又打電話嚟問你究竟咩事啊？嗰啲大錢唔係咩大喎，即係一萬蚊咁。 你都身受其害喎。 有時係嗰啲唔記得咗，跟住人哋還俾我嗰啲。 好啦，咁我哋讲噶啦，即系再次强调，我哋唔能够证实呢个消息嘅真假，但我觉得就算唔系今日发生，迟啲会发生。咁你阿陈文，你觉得即系呢个路咁走落去会有啲咩一个咩结局？ 冇啊，一路拖嘅啫，拖到散为止。呢啲系唔系以前嗰啲？依家嘅世界或者依家个国际关系都唔系好似以前嗰啲系大打出手嗰种，因为互相挟持对方嘅嘢太多， 做咩？大家太多 hostage 啊！一路拖到烂啦，即系拖到有一日唔知。點樣頂唔住咁，跟住有一個爛仔或者無端端嘅一個闖入去嘅人，譬如北韓啊嗰啲，就一個無端端闖入去嘅人，跟住將成個局搞爛。 咁但係如果即係睇呢個局面咧，即係睇傳統嘅華夏智慧入邊咧，亦都揾到個答案嘅。打記唔記得春秋轉嗰時，大家都好多人知 嘅。係啊，佢哋互相 你又送我個仔嗰邊，你嗰個又送我女俾我，係嘛？ 叫智子啊嘛。 咁但係記唔記得，即係最後統一個係邊個咧？嗰個原本都係人質嚟嘅。啊，嗰個就叫秦始皇啊。秦始皇記得最初係人質嚟噶嘛？ 秦嬴政係人質嚟嘅，所以佢個心係心心不憤嘅。 但係即係有一個人睇得好清楚啦，嗰個就係李不韋。就係知道呢個雖然係人質，但係最後尾佢係會發威嘅，係嘛？咁喺而家呢個即係中共嘅局面入邊嚟講咧，其實人人都係人質，包括習近平本身都係。個簡單原因就係因為你以為你攞到即係最高嘅權力，但係其實你好多痛腳，或者你好多醜聞都俾人哋睇住。除非你好似管到北韓咁樣，出邊嘅世界完全封鎖嘅，你冇政敵嘅，咁你先至可以做到你而家心目中嗰樣嘢。好明顯啦，呢半年入邊嗰個權力鬥爭，你係贏唔到嘛。你贏不到的原因不是一個所謂光不光牌的問題，因為你觸動了太多中共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是結構性的，除非你推到整個結構， 但推吹咗成個結構令你自己都唔會存在， 因為你又行唔到憲政咯，憲政民主嗰啲咁嘅嘢，仲係諗住行獨裁，行自己親信嘅啫。但係個親信已經俾人哋盤根錯節咁霸住啦嘛，即係個冇辦法建立到親信集團，咁只能夠係互相寬忍咯，即係大家一齊貪咁咯。 嗯，咁但係而家你嗰個經濟局面，你貪就 貪唔到啦，因為個經濟效益或者生產力啊、出口啊啲都冇， 全部降低曬嘛。 好少利潤，好少利益可以爭，亦都睇到點解啲富豪會俾政府鬥嘅原因。 嗯，就係因為喺呢個八十年代打後到呢個二十一世紀之前，中國個真正嘅生產力係不斷提升嘅。 嗯， 大家可以靠呢個不斷嘅增大嘅餅去攞到利益，但係當呢個餅開始唔 grow 嘅時候，開始唔大嘅時候，甚至縮細嘅時候咧，就大家要開始要用鬥爭去搶奪嗰、那個 殺對方嘅陣營咯。最先大家都夠餅仔分嘅，或者再加啲人入去咧，再加幾個權貴子弟落去，都仲有得分嘅啦。去開多飯，你玩個能 源啊，你玩鐵路啊，去玩財經啊，去玩煤炭啊， 你玩地產啦、啊，咁、啊、地產、啊、特別係地產啦、啊，咁度度都起到咁啊。但係依家邊有呢啲咁嘢？ 嗯，所以佢嗰、那個即係套用嗰個傳統馬克思嗰個講法，就係你而家嘅剩餘價值，即係生產剩餘價值嘅能力係越嚟越低啊嘛嚇。咁、嗯、於是乎咪大家要出現嗰、那個即係鬥爭或者權力嘅轉移去即係去掠奪呢啲嘢咯嚇。好啦，咁但係咧，即係去到咁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嗰個局面咧，咁、雖然係僵持咧，但係有人會破局嘅。呢、這個破局應該係嚟自外界，特別係 Donald Trump。咁、你覺得點解會咁樣？ 哦，呢個對美國都有影響啊，因為一方面佢都唔需要再依賴中國嗰啲廉價產品，咁另外就中國亦都傷害到美國。咁而喺 Donald Trump 上台嘅時候，佢好需要一個令到美國積弱嘅國家係撲街嘅，結果就係佢揀中咗中國，因為中國就話中國就令到美國係個 job mark 嗰啲就業流失，咁跟住咧就技術啊嗰啲好多又偷咗去，跟住佢又唔係又一個匪黨匪徒嘅國家，四周又搞事又搞北韓又看唔掂，南海又自己喺度挑引菲律賓、挑引越南，咁呢個就係一個 死罪 啦，即係嘅美國要翻身啦，首先就要踩呢個咁嘅仇敵，咁啊冇法啦，俾人揀中咗啦。 嗯，嗱頭先講過咧，應該都有一定嘅根據嘅、原因，就係大家雖然睇到啦，就即係習近平去到嚇，咁同佢談笑甚歡，又食朱古力，咁但係調轉頭而家開始貿易戰喎，即係。首先喐你鋼鐵嗰度咯，咁所以嗰我哋之前講過咧，會打埋戰嗰個唔係流嘅。無論而家你表面上大家點 friend 法打電話咧，調轉背就喐你。 嗰個係真實嘅利益所在啊嘛。 啊，咁你唔去即係嗰個以為嗰個中美嘅關係保持翻，即係喺九十年代嗰種咧，就呢個係一個相當之大錯誤啦。咁同埋頭先我哋講到話，即係佢會。觸動到中國嗰個政治嘅生態嘅原因係因為咩咧？除咗呢個主觀願望之外咧，就係你美國同埋中國嗰個經濟嘅矛盾係已經去到一個相當之表面化嘅問題上面嘅。呢個係包括嗰個人民幣匯率嘅問題、經濟逆差嘅問題，喺世界各地大家資源嗰個 搶奪 嘅問題、石油分配嘅問題。呢啲係全部係出現咗一個即係矛盾嘅。咁呢個矛盾咧，我即係琴日咧就一位朋友啦，就即係巴西嘅記者 PBS 古巴亦都講，佢話咧而家即係中國同俄羅斯係密謀緊咧，就以一種新貨幣取代美金。咁後面做嘅嗱，我又唔知呢個真定假嘅。不過咧，即係好清晰話俾大家聽，呢個亦都我以前講過，有幾樣嘢唔好喐到美國佬。係 啊， 其中一樣嘢就係美金喺世界嘅霸權地位。 千祈唔好試啊！歐盟就係咁樣俾美國係搞到好似依家咁啦。 咁咧就當年咧侯賽恩都諗過呢樣嘢嘅，咁跟住就俾人鋸咗㗎啦，係嚇。咁當然而家你話中國同俄羅斯如果真係諗過發夢諗過呢樣嘢或者想搞咧，咁又唔會話好似侯賽恩咁流嘅，但係咧。即係佢嗰個結果一定係唔會理想嘅，因為呢個係差唔多係美國霸權嘅生命線。 即使佢係做區域嘅貨幣咧，都唔得嘅。即係譬如係中俄之間或者一帶一路呢啲咁嘅國家之間有一個貨幣啊，共同貨幣又好，甚至只係好似早期嘅歐元咁，即係一個互相係國際支付嘅貨幣都好啦，都係唔掂嘅。 咁我諗其中一條橋就係我諗而家你搞呢個一路一即係一帶一路，如果 俄羅斯咁戇居又落埋單咁啊，嗰度收人民，大家即係以人民幣作為結算咁。咁我話俾你聽，死路一條嚟㗎， 但係啲都窮國咧。咁一來窮，二來都係你都係甚至比共產黨、比中共仲要鬼詐㗎。 係啊，嗰班人為咗 甚至比北韓仲要鬼詐， 係啊，仲要奸嘅。 因為歷來咧呢啲咁嘅小國都係中國嘅麻煩嚟嘅。 係啊，同埋《華爾街日報》點解寫嗰段嘢唱衰你啫？個原因可能都係呢個原因啫嘛，就係。你當一旦觸動到美國的經濟力的時候，這些報紙、這些傳媒的喉舌就會開始動你了嘛。無論在那邊梅鐸和你中國幾朋友都是照動你的嘛。的所以講到尾一件事就是呢，這個世界呢始終是以利益作為大家結盟的個基礎來的。你中共你不走回以前那套華夏帝國那套呢，你是在國際關係上面一定是輸得很慘， 只能夠在自己內部和周邊的文化傳播的盟友或者甚至世界的華人的華埠入面做一些內部消費、交流那些東西，但就不要動得太多國際社會，好像美國那樣四周買礦、買能源、開公司、幫人整鐵路、買港口，這些不是中國的身份合適做的事。 所以以陳文提出那套即係華夏邦聯論咧，佢哋應該有摸呢個節目嘅，我就好衷心嚟講，你真係睇一次，如果唔係咧，遲早撲街嘅。嗱，撲街係咩咧？就係、是、大家而家好多時即係今日嗰度講咩叫軟實力咯。係 啊， 華夏帝國就真係叫有軟實力， 有軟實力嘅，而實際係有呢啲咁嘅親和力嘅地域嘅關係、世代關係喺度。 但係你而家就唔從歷史上去吸收呢啲寶庫，而係。即係學咩馬克思主義啊，學咩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外來嘅呢啲政治理論咁啊，所以抵你死咯！ 仲要搞一帶一路，嗰啲國家就以前漢朝以來咧，一路係因為中國係攻打呢啲外族嘅匈奴啊、鮮卑嗰啲，佢係走到嗰度就同喺中國係漢族嘅世仇嚟㗎嘛，呢啲係歷史。 嗱，所以咧，我覺得你得閒咧，你都要寫翻一份 briefing 俾佢，要點樣重整呢個中華民共和國嘅國際嘅視野啊！咁我相信一定比沈旭輝高檔好多。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